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发挥人的潜能之探索式测试。从今天开始，我们又要一起进入一个新的系列了，测试新技术系列。在这个系列里，我将通过五篇文章和你分享软件测试领域中比较新的五种测试技术：探索式测试、测试驱动开发 TDD、 精准测试、渗透测试以及基于模型的测试。这五种新的测试技术是我精挑细选的，初衷就是希望帮你拓展知识面和思路。今天这次的分享，我们就先从当下很热门的探索式测试开始吧。此时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了探索式测试，也很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探索式测试。这一切都没有关系，相信你经过我今天的这次分析，总能吸取到新的知识，对探索式测试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在正式开始介绍探索式测试之前，我们先一起看一个工作中招聘面试的例子吧。假设你是面试官，现在有一个候选人要应聘你负责的这个职位，那么你通常都会在正式面试前先仔细了解候选人的简历，然后根据简历情况以及这个简历的要求设计一些高质量的面试问题。当然了，你这么做的目的试图通过这些面试问题判断候选人与这个职位的匹配程度。但是在实际面试的时候，你提出面试问题之后，通常会根据面试者的回答调整接下来的问题。如果候选人的回答符合你的预期，你可能就会结束这个话题，然后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去考察候选人其他方面的能力。如果你对候选人的回答有疑问，你很可能就会顺着候选人的回答进行有针对性的提问。这时你提出的新问题完全可能是即兴发挥的，而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事实上，你在面试候选人的过程中，其实同时在开展候选人的评估、面试问题设置、面试执行和面试问题回答评估。可以说，这个面试过程其实就是你在探索你的候选人，通过探索去判断候选人是否符合你的要求。那么，对于软件测试来说，也有非常类似的过程。比如，你首先根据软件功能描述来设置最初的测试用例，然后执行测试。测试执行后，可能你得到的输出和预计输出不完全一致，于是你会猜测这种不一致是否可能是软件的缺陷造成的。为了验证你的想法，你会根据错误输出设计新的测试用例，然后采用不同的输入再次检查软件的输出。在一次测试中，你可能会经过几轮这样的猜测和验证，进行反复探索，最终确定了一个软件的缺陷。而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识别缺陷的思路和测试用例的设计并没有出现在最初的测试设计和测试用例文档中，而是以很快的速度在你的脑海中以及实际测试执行和验证中快速迭代。从本质上来看，上述的这两个过程就是探索式测试最基本的思维模型了。所以说，探索式测试本身并不是一种测试技术，而是一种软件测试风格。这个测试风格强调测试工程师要同时开展测试学习、测试设计、测试执行和测试结果评估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持续优化测试工作。其实在目前的工程实践中，探索式测试发现的缺陷最多，而且发现的缺陷也很有代表性，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在探索式测试中都有较大的投入。那么我现在就和你分享一下什么是探索式测试吧。探索式测试最早有测试专家 Kim Khanna 博士在1983年提出，并受到当时语境驱动的软件测试学派的支持。后来 Kim Khanna 博士在佛罗里达工学院的同事 James A. Whitaker 凭借着在微软和谷歌担任测试架构师和测试总监的经验积累，撰写了最早的探索式测试书籍，扩展了探索式测试的概念与方法。从本质上来看，探索式测试具有即兴发挥、快速实验、随时调整等特征。卡纳博士在2006年1月的 Exploring Testing Research Summit 会议上将探索式测试的定义总结为以下一句话，这里我直接引用了原文，接下来我就和你一起解读一下其中最几个关键的概念吧。首先，探索式测试是一种软件测试风格，而不是一种具体的软件测试技术。作为一种思维的方法，探索式测试强调依据当前语境与上下文选择最合适的测试技术，所以切记不要将探索式测试误认为是一种测试技术，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利用各种测试技术探索软件潜在缺陷的测试风格。其次，探索式测试强调独立测试工程师的个人自由和责任。 其目的是为了持续优化其工作的价值。测试工程师应该为软件产品负责，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整体上持续优化个人和团队的产出。这种思想方法与精益生产、敏捷软件开发的理念高度一致，这也正是探索式测试受到敏捷团队欢迎的原因之一。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探索式测试对个人的能力有很高的依赖，同样的测试风格，由不同的人来具体执行，得到的结果可能会差别巨大，因此对执行探索式测试的工程师的要求就会比较高。除了要能够从业务上深入理解被测系统外，还要有很强的逻辑分析和推理能力。当然，对测试技术以及测试用例设计的融会贯通也是必不可少的技能。最后，探索式测试建议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将测试相关学习、测试设计、测试执行和测试结果作为相互支持的活动并行执行。注意，这里的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并行，而是对测试学习、测试设计、测试执行和测试分析的快速迭代，即在较短的时间内，比如一个小时或者30分钟内，快速完成多次循环，以此来不断收集反馈、调整测试、优化价值。这样在外部看来，就会感觉到这些活动是在并行的执行。这样的理念与敏捷开发中的小步快跑、持续反馈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几乎所有的敏捷团队都会或多或少地应用探索式测试。而且通常来讲，在敏捷开发的每一个迭代中，新开发的功能基本都是依靠探索式测试保证产品的质量的。说到这里，你可能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探索式测试看起来并没有书面严格意义上的测试设计文档，而且很多测试是在测试执行过程中即兴产生并执行的。那这样的测试风格是不是可以和即兴测试相提并论？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虽说探索式测试和即兴测试的风格看起来类似，都是依靠测试工程师的经验和直觉来即兴发挥，快速的试验被测应用，并不停的调整测试策略，但是探索式测试相比即兴测试更强调及时反馈的重要性。在探索式测试中，测试工程师不断提出假设，通过测试执行去检验假设，通过解读测试结果证实或推翻假设。在这个迭代的过程中，测试工程师不断完善头脑中被测应用的知识体系，并建立被测应用的模型，然后利用模型、过往经验以及测试技术驱动进一步的测试。相比即兴测试完全不注重测试计划和设计，探索式测试要不停地优化测试模型和测试设计。由于测试设计与测试执行的切换速度很快，也就是说切换频率很高，所以会很容易传达探索式测试没有测试计划和设计这个错误的信息。然而实际情况是，探索式测试有明确的测试目标和测试设计，只是测试设计的时间很短，会以很高的频率与测试执行交替切换。掌握了探索式测试的基本概念之后，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探索式测试具体是如何实施的。探索式测试也可以采用分层测试的策略，通常我们首先会对软件的单一功能进行比较细致的探索式测试，探索的过程主要是基于功能需求以及非功能需求进行扩展和延伸，期间可以采用类似头脑风暴的工具，比如 XMind 等，帮助我们整理思路。比如软件系统的用户登录功能就是一个单一的功能，所以作为探索式测试人员，首先应该站在最终用户的角度去理解和使用登录功能。也就是说，探索式测试人员需要了解真正的业务需求，然后基于这些业务需求探索软件的功能是否可以满足业务需求。为此，探索式测试人员需要分析出用户登录功能的所有原子输入项，这里为了简化，假定原子输入项只有用户名密码和登录按钮，接着组合这些原子输入项构成最基本典型的测试场景。至于什么才是最基本典型的场景，则取决于探索式测试人员对需求的理解程度。比如用真实合法的用户名以及密码完成登录就是一个非常基本典型的场景，如果该场景能够成功登录，就可以切换到下一个，如果该场景不能够成功登录，就需要去探索为什么没有登录成功。比如你可能会怀疑是否是因为用户名和密码是区分大小写的，又或者是不是因为你多次错误的尝试而导致的。基于你的怀疑，进一步去设计新的测试用例来验证你的猜测。如果你怀疑是用户名或者密码大小写不一致造成的登录失败，那么你就需要尝试使用大小写完全一致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尝试， 之后还应该故意设置一些测试用例，采用相同字符但是不同大小写的用户名和密码去做尝试。如果你怀疑登录失败是由于多次失败登录引起的，你就应该故意去设计这样的场景，来观察系统的实际行为是否符合你的猜想。总之，通过以上这样的探索过程，你就将测试学习、测试设计、测试执行和测试结果评估串联成了一个快速迭代的过程，并在你的脑海中快速建立了登录功能的详细模型。然后，我们往往会开展系统交互的探索式测试，这个过程通常会采用基于反馈的探索式测试方法。基于反馈的探索式测试方法会应用所有可用的测试技术，以及基于对产品深入理解后的技术直觉，并结合上一次测试结果的反馈与分析结果，指导测试工程师下一步的测试行动。还是以用户登录功能为例，在系统交互的探索式测试中，你就不仅要考虑单一的登录功能了，而是要考虑用户登录与其他功能相结合的场景。比如，你可以尝试不登录，直接访问登录后的路径去观察系统的行为。再比如，你可以尝试不登录就去查看订单状态的操作等等。这些组合场景的设计主要取决于你想要验证或者说你想要探索的系统功能。很多时候，这些灵感来自于你之前对系统的探索而取得的系统知识。同时，你的技术直觉也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后，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其实很多时候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运用了探索式测试的思想方法，只是你自己并不知道这就是探索式测试而已。所以探索式测试离你并不遥远，而且实现起来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但是探索式测试是否可以帮你找到尽可能多的缺陷，还是取决于你对系统需求的理解，以及根据过往经验而积累的基础直觉。而探索式测试只是一个测试风格，或者说是一个流程方法，所以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缺陷发现能力。好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通过今天这篇文章，我阐述了一个基本思想，是探索式测试是一种软件测试风格，而不是一种具体的软件测试技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探索式测试强调依据当前语境与上下文选择最适合的测试技术，并且强调独立测试工程师的个人自由和责任，其目的是为了持续优化其工作的价值。探索式测试建议在整个项目中将测试相关学习、测试设计、测试执行和测试结果解读作为相互支持的活动并行的执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探索式测试的思想方法和精益生产、软件敏捷开发的理念高度一致，这也是探索式测试颇受敏捷团队欢迎的原因之一。最后给你留下一道思考题，如果查阅探索式测试相关的技术专著，你会发现探索式测试有很多方法和工具，从中你有哪些收获呢？如果再结合你在实际项目中使用探索式测试的经验，你又有哪些心得体会呢？欢迎你给我